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古文乐、带月琴、高闯三位新派弟子联袂演出的新派名剧《花为媒》。首先上场的是高闯，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 怎么样啊？ 好看，瞧瞧我闺女这衣 上选的也好，那花戴的也好，哎，天不早了，该走了，该走了。 哎，夫人带领女儿先行，我随后就到。 好，等着我叫车把式。车把式。 听东家叫，急忙就来到东家奶奶哟！哎呦，东家奶奶， 哎，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我要回娘家，车给我套好了吗？ 哎呦，车呀，早都给您套好了。 好嘞，您就等着吧。 哎，您等着。 走了，我把下界进呐。 轴要破啊。出城去呀， 地方白来桃花红， 我听听踏踏装寸劲呐， 天官庙上一阵风啊，急急忙忙往前进， 叫一声车马师， 哎， 快把车停了。 好嘞， 车马师，叫门的， 开门嘞。 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 是哪国来了？ 是啊， 齐地地位， 齐地地位，齐 地地位， 哎，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请坐 请坐。 啊，齐地地上 一向好， 齐地地位一向就好。 舅母， 参拜舅父舅母。 罢了。啊，尊亲儿快来。 受当日亲朋去满门，母亲唤儿何事？ 啊，儿啊，你那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怎么，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 在。 拜见你的姑父姑母， 儿参拜姑父姑母。 哟，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 尊青儿久言拜谢， 遵命。 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 还有一道拜孝之礼呀。 是啊， 哪有拜之礼呢？ 哦，如此，叶兰儿上前替娘代拜，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儿知道了。 低门不就，

坏了，有人抢了我的仙儿了。 冉妈妈，你说什么呢？ 你给你们小姐采花，是不是有人给你们小姐保媒来呢？ 没那么回事儿， 没那么回事儿、嗯。那可巧了，我正想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 那可太好了，咱们走吧。 哎呦，你说这巧劲儿呢，咱这转了半天也没谈进去。 Thank you.

我说老头子，你说尊清那个孩子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吧？ 这个小奴才在那酒席眼前就是这样拉拉扯扯，举止轻狂，行为放荡。穆尊长他乃山鸡，岂能配魔家凤凰？ 大哥， 乃不行也。 大哥呀，您可别这样，咱们买卖不成人意。 谁给你做买卖呢？ 那别这么说话呀，我是给姑娘保媒来了，到时候让姑娘去，用不着您去。 你是我去， 你干嘛去？ 我是爸爸。 谁爸爸？ 我是妈，我说了算。 我是一家之主， 我是半个天， 我这树根不动，你数十二白牙。 哎呦，我这把数子我就抓着你这个人。 哎呦，这口怨气呀、啊，这怎么了？这是，干什么？ 我告诉你说，从今以后我们家哪个门就不许你来。 我过来这事儿还不管吗？大门。 看见了， 看见了。 我要不是识文断字的圣人门徒，我就给你个儿其所，脖子后右转之巴掌，打你个知国必改也。 你干啥？那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不能嫁我们老王家？ 你不明白呀，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不听。 生道无幸，此乃天之与丧，斯文也。 整天胡说八道。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啊。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我对你弹琴， 你对我弹琴， 你对我弹琴。 要 这边如何是好啊？ 哎，要不然我再说说张五可去。 我要表姐。 就你们家的事儿可真难办，这可真是老猫房上水一辈传一辈，有什么爸爸有什么儿子 啊。 房中去看表弟哪里，表弟哪里，表弟哪里？ 起来了， 姨母， 爸娘， 大仙姑来了。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 你表弟他身得小恙，病了。 哎呀，表弟幸好，表弟幸好。 表弟。 啊，坏了，男女不见了。 让你说话吧。 哎呀， 哪里是你的表姐，是你表兄看望我而来了。 啊，对，你的表兄，表兄。 你是表兄？是啊。 明白了。 啊，表兄， 表弟。 表兄啊， 哎呀， 左小姐啊，

法。无关山崖插一枝红玫瑰，天涯照明日上，面似芙蓉 就听说过。